9月8号星期一，欢迎大家收听《白二 Talk》，我是你的节目主持 Tommy。 我是阿 Chess，Hello。 我是明哥。 大家冇咗呢个 Candy 咧，啲反应都好似有少少迟钝喎。 唉，不如我一谂起佢今日喺度玩人月两团圆，而我哋就喺度做生做死。 唔紧要嘅，我哋夜晚都可以自己团圆嘅。 鬼唔望佢团圆嘅时候，突然之间雷暴照头淋佢。 哇，冇啊！全香港人，即系你净系喺 个雨云，净系喺佢个个 雨云，净喺佢头上面局部胜算啦。嗱，咁样咧，我想大家开始先讲个笑话俾大家听先啦。 系咪真好笑噶？ 真系好好笑噶！ 咁 着 定件褛先，应该好冻噶。 咁寻日咧，大家都知道咧，就仲打紧一号风球噶嘛。咁其实有好多同学仔咧，都仲系要翻学啦。今日咁样咧，就讲到啦。咁就同我就有个朋友咧，就系、是、喺 Facebook 预言咧，今日一定系八号。咁樣大家都好開心啦，即係嗰個朋友咧，平時都不停咁樣預測天氣嘅，咁、 哦、 通常都幾準嘅。咁但係點知今日落曬波啦，咁但係其實咧，原來佢一早已經預定頭盔噶啦。 係咩？ 今日真係八號喎，九月八號啊嘛。 哦，點解我一聽我就知嘅？ 你醒咯。 唉，冇辦法。 其實嗰個朋友係你啊。 我朋友不是我，真係我唔會咁樣整蠱我啲學生。大家都知道我以前係老師嚟。 點解你朋友？點解你朋友？點解你朋友水準咁高嘅？ 物以類聚， 物以 類 聚啊嘛！睇你個樣就知你醒啦。喂，今日有咩講先？講完八號啦。 咁今日好明顯咧，都一定又要講啦周庸啦。咁因為咧，周庸今日佢個反佔中普普選大聯盟，普普選其實而家都唔需要噶啦。咁啊，反佔中大聯盟咧就有新一輪運動喎，針對翻呢個學聯嘅罷課運動。 佢唔係就係針對學聯嘅， 仲有呢個學民思潮啦，同埋。好多學民，因為其實而家都已經有好多中學生咧，就醖釀緊咧，就可能會罷課啦。 係， 即係組成咗好多唔同地區咧，都開始有陸陸續續咧，就有好多唔同嘅政改關注組出現啦。 冇錯， 學校有啦，唔同嘅地區嘅中學都有啦。 係。 咁咧嗱，其實頭先咧，即係佢哋朝早就開咗記者會啦。咁我其實就唔明啊，罷課嗱，佢自己嗰個大聯盟叫做保普選反佔中大聯盟啊嘛。 係啊。 咁罷課關你真係？條鐵事咩？係咪先？ 咁因為罷課本身係要呢、這個 唔係喎嗱，你反佔中係因為你反對暴力啊嘛？ 啊唔係，因為佢要保普選咯、 啊， 你班人罷課，咁阻住普選， 就保唔到佢心中嗰個普選啦。 佢哋又冇乜嘢，佢哋又冇投票權。 同埋理論上你可以咁講嘅，咁罷課係佔中運動一波又一波嘅其中一波嚟噶嘛？ 咁但係總之我就係話嗱，你而家佢哋又罷課又唔暴力噶。即係我就覺得好奇怪嘅，但係咧， 嗱我用翻你啲名詞先，呢叫制度暴力。 哦，咁嗱，唔係啊，呢個暴力咧，其實咧，即係要陸續講落去嘅，因為咧嗱，其實佢我自己覺得佢咧出師無名之外咧，咁啊今朝啊真係大開眼界啦。嗱，譬如有一個老師咧，啊唔係老師，嗰個校長嚟嘅，即係咁啊教聯會嘅會長啦，佢本身係福建中學嘅校長，咁、 哦、 啊個人就真係比較福建啦。 阿黃君如啊， 係黃君如啦。咁佢就話咧，嗱，中學係冇罷課嘅，中學只有抗課冇罷課。咁咧我就唔明啦。嗱，其實呢啲咧，我希望我冇搞錯啦。嗱，福建中學本身咧就應該係親中嘅一啲學校嚟噶嘛，嗯、即係紅色嘅學校啦。咁嗱，呢啲學校冇理由即係唔熟悉中國嘅歷史噶。咁、 嗯、 五四運動嗰陣時嗰啲中學嘅罷課係咩嚟嘅咧？ 火燒趙家樓嗰啲係咩人嚟嘅咧？ 唔知啊， 都好似係學生嚟嘅，即 係。唔係，但係佢講嘅中學係冇罷課咁，但係五四運動我就係所知就起碼一定好多中學都有罷課。 咁甚至就八九民運都係好多中學。 六七暴動嘅時候，可能都有一啲嘅左校係罷課嘅。 一定有添啦，直頭。 嗰啲罷課定？ 我講原來嗰啲係抗課嚟嘅。哦，佢原來係改寫翻個歷史，即係一路歷史可能係錯嘅。咁啊嗱，呢個即係已經係第一個大開眼界啦。第二個大開眼界就即係梗係周庸出嚟講啦，就喺度而家就成立咗一個熱線電話。那個熱線電話好似有最新進展喎。 嗰、那個熱線電話咧就啱啱咧，據說咧呢、這個大聯盟咧就出咗最新聲明，就話喂你個個打去咧，即係呢啲你啲民咁嘅民主派根本就唔容許意見嘅聲音存在，個個打嚟 jam 咗我條線，搞到我聽唔到，你哋根本就係搞破壞亂嚟噶，我隨時追究你哋法律責任。 唔係嗱，但係咧，首先佢要搞清楚嗰條嘅熱線咧。本身咧就唔係特別為咗即係呢一個罷課而設立嘅熱線嚟嘅。嗱，實情嗰條熱線本身咧，經過我哋嘅明察暗訪啦嚇，我哋就發現咧，原來佢其實係保普選反佔中大聯盟 自己嗰個聯絡電話嚟嘅。 扮乜鬼名探訪啦，上個網站都見到。 係啦，咁所以我就有啲奇怪啦。咁啲人，如果我純粹上去打電話問下你，即係呢一個保普選反佔中大聯盟嘅一啲嘅資料啦，例如我而家好想打電話問，喂，你哋其實仲有冇簽名嘅街站㗎？ 或者想問，喂，你哋移花節目嗰邊查成點啊？ 又或者係喂，有冇最新嘅一啲派錢嘅遊行啊？ 咪或者咁樣講啦。中秋節嚟緊咧，咁佢想打電話去問我，我想捐月餅俾你哋喎，得唔得啊？係 知你啲月知義工做得辛苦，又或者唔係，喂你中秋節嘅時候有冇月餅派啊？ 哎呀， 係咪？又或者其實我有冇得？喂，你哋會唔會簽名去反對白貨啊？ 咁樣。 咁算唔算佔用咗佢條電話線呢？ 如果理論上咁樣就唔算啦，因為呢個所謂熱線原來根本就唔係熱線嚟嘅。 萬能嘅。 不過唔係嘅，可能佢開多咗幾條線咧，一個 number 可能而家入邊一百條線咁樣。 咁因為中秋節啊嘛，條街都多啲人翻屋企啦。咁啊，中秋節嘅時候大家嚇多啲打電話，或者我上去想同阿周雄先生講聲，周雄先生，我知你好辛苦啦。 我想同你講聲加油。 我想跟你講聲加油，中秋節快樂。咁算唔算佔用咗條電話線？ 如果真係有接線生嘅話，你今晚真係辛苦曬你啦。 係嗱，但係其實反映咗一樣嘢㗎啦，佢嗰條熱線咧就聲稱嗰啲資訊係會保密㗎嘛。咁但係原來只係一個聯絡電話，咁即根本唔係一條專線嚟嘅。咁究竟嗰啲資料其實可唔可以保密，即又成為疑問啦。咁而另外我哋其實頭先我哋嘅網站咪都寫咗啦，即嗰啲嘅成個嘅熱線嘅設立，其實而家係好似進入一種文革式嘅批鬥一樣啊。 嗯。 咁啊，嗰種嘅批鬥係講緊嗱，你看住你監視住你隔離嗰個同學啊嚇，即發現佢原來有份搞白貨嘅時候，咁你就打一條熱線電話去舉報佢啦。咁啊，用到嗰啲情報嘅字眼就好似。 我自己就覺得挺好笑的，就算你通知了學校那又怎樣呢？其實學校本身可能都已經很清楚了，還有就算可能罷課的學生其實根本都沒有想過要保密，剛才我們都查過，其實那些我們剛才不是說過的，已經有很多不同學校或者不同地區的學校就組成了這個政改關注組，其實呢這些資料哪間學校可能會有機會罷課呢？其實早就已經在社交媒體那裡已經寫到一清二楚，其實根本就不需要要追查， 系啊，甚至乎我有印象中咧，早几日譬如《苹果日报》咧，佢哋去做嗰啲咁样嘅，即系中学生去讨论呢个政改，讨论呢个罢课嘅一啲嘅研讨会啊，嗰啲咁嘅 forum 嘅时候咧，有啲学生直情系好嚟自名校嘅学生嚟，佢系接受我，直情系俾埋样嚟影，觉得系我而家参与罢课，我又唔系做埋啲咩即系偷呃拐骗嘅事系嘛，咁所以佢系光明正大咁俾你影相，我透露埋自己喺邊間學校咩身份，完全係冇問題嘅喎。咁但係我諗，即係周融或者成個大聯盟咧，即係佢哋習慣咗用一個嚇小人之心噶嘛。即係你知你睇翻咧嗰次遊行咧，啲人咧影住佢哋嘅時候咧，就未必個個肯出鏡噶嘛。即係有啲係遮住半邊面啊，有啲係講緊鳩烏鳩烏咁樣。咁所以我諗，即係大家呢個質素其實係高下立見。 不過咧，即係咁樣會唔會造成白色恐怖咧？其實我都覺得值得商榷嘅啦。我問下你啦 ，Chess。即係假設你而家仲係一個中學生啦，咁即係平心而論啊，如果有好似周融啲咁嘅人出嚟講嘢，會唔會阻止到你罷課嗰個決心咧？ 咁啊唔會，因為佢實在太低 level 啦。如果你找個高些少 level 曾玉成那些呢，那我或者會可能害怕少少的，中學雞來說。 還有即是我直頭講到明了，我通知你校方，告訴你學校你這樣你罷課在學校組織，這樣其實你又擔不擔心學校會真的會記你缺點啊？記你 喂是又不虧啊，如果是這樣的話呢，那我是第一時間會 call 蘋果， 即搞大件事， 當然是搞大件事啦，那學校要對付就是對付傳媒， 所以各位學生就不用怕，大家見到 Chess 姐姐怎樣教大家啦， 不是，但我覺得剛才呢周融他那個說法呢，即他否認這個白色恐怖呢，其實那個說法呢他說得固然很理直氣壯，但其實中間有一個很嚴重的邏輯問題的，即他說什麼為什麼不是一個白色恐怖，是因為喂我現在去舉報一些學校不讓做的事嘛，是不是舉報一些犯法的事，那啊說一些事實出來，那啊為什麼會是白色恐怖呢？那但是我真的很想問周融，究竟現在的學生犯了什麼法呢？嗱，調翻轉，他現在這樣就隨時違反了那些什麼即係國際兒童公約啊、私隱條例等等喎，隨時犯法嘅佢哋喎。咁啊嗱，呢個第一啦，第二就係我哋頭先都講，邊個話罷課學校唔俾噶？ 係啊，其實我呢個我真係想講兩句喎，即係除咗咁當然啦，都有好似黃君如啲咁嘅 咁啊教聯會嗰啲人。 王君麗咧？ 王君麗 OK 嘅，好開放嘅佢。咁樣，但係其實據我所知，例如華人咁樣咧，早已經講明對於佔中嘅態度係呢個不支持、不反對，亦都願意咧係為嗰啲罷課學生咧提供補課。另外我都知道有啲學校咧就係、是。佢冇錯，如果你真係罷課咧，佢會通知家，即係可能會出個家長通知家長。不過咁就完咗啦，佢就唔會當你罷課嘅。咁即係sorry， 唔會當你抗課嘅。咁、其實唔係間間學校啊，都會好似周庸你咁講，即係話哇，一定要當你抗課有呢條路咁樣。其實佢真係諗到啊，當然啦，亦都好似聖公會啊，如果好似嗰個叫咩話？ 管浩明 啊，管浩明牧師咧就曾經幫聖公會校方講過話，就我哋會嚴正處理㗎咁樣。咁當然都有啲學校係選擇咁樣做啦。 咁唔緊要㗎，咁但係起碼咧冇一個國際標準，就係學校其實唔俾罷課㗎嘛。 冇㗎，冇㗎。 咁啊係咯，況且其實即係我覺得呢個嘅大聯盟嘅質素真係好低嘅。你睇下由中國嘅歷史嘅裏邊，香港啊過去即都唔係冇發生過罷課事件啦，甚至乎啲老師啊，係啲老師啊本身啊都一齊啦，冇錯， 今次事件， 咁冇錯啦，咁啊當時啊觸發起成個社會嘅關注添啊，咁你睇下世界各地啊，我哋之前都有寫過啦，嗱西班牙啦、德國啦、智利啦、加拿大啦，即係唔同嘅國家地方都有出現過呢啲嘅罷課事件，咁罷課從來都既唔係一件犯法，亦都唔係一件即咁咩大不了嘅事，其實大家都係爭取緊一啲合理嘅嘢，即係先至用呢啲嘅非常手段。咁但係即係如果佢本身係犯法嘅，你舉報佢，梗係唔係白色恐怖啦？但係而家唔係啊嘛，咁咪即時白色恐怖咯。 係啊，不過咧，最後咧，我都要呼籲大家，大家千祈唔好打上去嗰個電話嗰度玩電話，即係有真憑實據。例如你可能睇到 Facebook 見到我嗰啲學校會參與罷課，咁啊真係不妨通知周庸嘅。但係如果冇真憑實據，就唔好即係亂咁通 報。我都要多再補充多句嘅，就係、是、 真憑實據真係太易揾啦。 係啦，唔係一來啦，二來就係咧，其實真係咧，我都知道咧，反佔中嘅工作其實真係好難做嘅。咁喺個中秋佳節嘅時候咧，其實要同你打氣咧，我覺得都未嘗不可嘅。嗱，記住啦，你唔好打個熱線電話，要打咧就一定要打大聯盟嗰個聯絡電話。 搞咁多嘢都係同一個電話。 是啦，咁但係你打個聯絡電話，你就係首先要聲明，我其實係打大聯盟嘅聯絡電話㗎，上嚟啊，我想知嚇、啊、鼓勵一下周庸先生，咁都咁，我覺得都冇問題啊。 好啦，最後時間又差唔多啦，咁祝各位聽眾咧今日中秋節快樂啦， 人月兩團圓啦， 食多啖月餅啦， 好嘢， 拜拜。 Bye bye